闻说这海我都聆听过，生活我已却难看透，没有什么的想要懂。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天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也没海没有流头，笑得真也不行去，必须斜前走，冲破极限，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你。 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

chasing stars. And you're always gonna fly away just because you know. 在你的心中 带走一些回忆。 歌

darling, yes, you're looking good tonight. Looking good tonight. You and me, we'll go ba ba da ba ba ba ba da ba ba da ba ba ba ba da ba ba da ba ba ba ba da. Don't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I'd like more than you to be with me. Once we were a fire burning, now

腾万生长，和生机一起被无限拉长。 手心里的爱化作月能量，我站在魔法阵中央，调皮的狙击快打点厅堂，元素把心中的黑暗照亮。 人生。